我昨晚见到一个黑影企喺你阿爸个墓碑隔篱。唔通你只牙系阿爸嘅？佢嘴角流嗰啲黑色嘅唔系血系嘛？边个？ 系我啊！ 怪谈之无祖明一朝头早就开车嚟到一片墓地，点解咁早嚟呢？原来系守墓地嘅嗰个阿伯天蒙蒙降就打电话俾佢，话佢唔想做啦，想翻老家。祖明觉得好翘奇，事关佢一直都为可以请到一个有啲懵懵成成嘅白暗字开心。呢、這个阿伯孑然一身，而且佢对看护墓地要求又唔高，只要有个地方住，有饭食咁啊 OK。基本上可以话唔使出一分钱人工，祖明亦都曾经许诺喺阿伯百年之后咧，喺呢一个寸金尺土嘅墓地会留翻一个地方俾阿伯作为容身之所。当时阿伯听到感激流涕，所以祖明觉得好奇怪，点解阿伯一朝头早就话唔想做，想翻老家呢？于是佢问： 阿福伯，你做咩喊嘅？ 阿福伯咧，暗暗沉沉咁就讲： 我琴晚喺个监控入边见到一个黑影，企喺你阿爸个墓碑隔篱啊！ 祖明一听，打咗个突，个心就谂： 唔通阿福伯知道我谂紧啲咩？ 嗱，佢应承。帮阿福伯在墓地度留翻块百年之后的容身之地，其实老实讲啊，只是唐失之词啫。佢点会舍得啊？心谂，如果呢个阿伯百年之后，唉，求其找个地方摆咪算咯。呢、这个伯又唔知嘅， 可能我都嗰头近噶啦。我听人讲啊。人到咗呢个时候呢，就见到呢啲嘢啦。我谂过啦，都系翻乡下啦。翻乡下撞都唔使钱啊嘛。 而佢呢个时候听到阿福伯咁讲咧，佢觉得有啲奇怪。嗱，佢对福伯话：， 唉，你乱谂嘢啦，可能夜晚有人偷嘢啫。我装个监控喺度。都是用来防贼啫嘛。 福伯一路讲，一路拿出已经准备好的包袱，就一路行出间屋仔。 我在监控入边见到那个人是穿着唐装寿衣，留住二撇鸡啊！我今日朝早去打扫墓地，望咗一下你白衣墓碑上边嗰张相，越睇就越似啊！越睇越似啊！ 祖明打咗个突，一路喺度谂紧阿福伯头先嗰句说话。嗱，佢即刻翻到监控室，回放翻琴晚嘅监控录像，但系自始至终都冇见到一个人影，净系听到录音设备里面阿福伯嘅叫喊声。见到阿福伯好惊恐咁攞住个扫把喺个墓地度转嚟转去。唉，佢心谂，或者系福伯老啦，眼花啦，咁都会睇错。 嗱，祖明行出屋仔，去到佢阿爸坟前停住脚步。嗱，再隔几人就系佢阿爸嘅忌日，佢想为阿爸风风光光咁举行一个祭奠仪式。嗱，佢目光就落喺墓碑上边嘅遗像度。哎，突然间佢发现有啲奇怪咁样。祖明仔细一睇，大哥，照片上边有两道水痕。从阿爸嘅眼角一路延伸到个墓碑底，好似两道泪痕咁样。墓碑嘅下边咧，有样嘢闪闪发光。佢乌低身执起嚟睇，嗱呢样嘢，佢仔细睇到下，哎呀，佢忍唔住打咗个冷震。原来系一只戒指，虽然有啲锈斑，但系佢仲系可以一眼睇出系佢阿爸。随葬品嚟嘅，十几年过去，啲戒指点会无啦啦出现喺佢阿爸个墓碑前面呢？祖明谂起头先阿伯嗰句话，阿福伯话，琴晚见到佢阿爸喺墓碑前边耷低头，从手指上边好似掹啲咩落嚟咁，唔通阿福伯真系见到佢阿爸？祖明开车追上福伯嘅时候，福伯正孭住个背囊，吉下吉下咁行过去火车站嘅方向。 福伯啊，你唔好走啦，你乡下都冇咩亲戚噶啦，翻到去之后边个照顾你都系问题，不如留翻喺墓地度，有咩事我都可以照顾你嘛。吓、啊，你唔好走啦。 嗱，祖明咧尽量用好客气、好恩赐嘅语气对住福伯讲，见到福伯仲喺度犹豫。祖明呢，唉，都唔好讲咁多啦，先将佢拉返上车先。喺阿祖明又哀又西底下，阿福伯总算留低。嗱，又隔咗一段时间，虽然阿祖明嘅心呢都十五十六，但係呢轮呢晚晚都要应酬，佢渐渐就淡忘咗一件事啦。又到咗一晚凌晨时分，佢突然间俾一阵急促嘅电话声惊醒咗，佢攞起电话。听到福伯好急促嘅声音， 我睇到墓地入边传嚟咗一声惨叫，跟住一声长一声短嘅呻吟。 讲呢件事，仲吓到祖明，差啲连部手机都跌埋落地板。阿福伯喺电话嗰边就讲： 嗰啲声好得人惊，好似喺地下嗰度要爬出嚟咁样啊！ 跟住阿福伯攞住扫把出去转咗一圈，都冇见到有人影，所以佢夜妈妈就叫祖明嚟墓地嗰度睇下。夜妈妈，祖明自己边敢去啊？于是佢等到天光之后再到墓地，而阿福伯呢就已经企到喺墓地嘅大门口，身上边湿立立。嗱，睇个样，佢从后半夜呢一直企喺呢度守住。嗱，祖明拉住福伯喺墓地转咗圈，都冇发现有咩异常。最后佢哋停咗喺祖明父亲嘅墓碑前面。祖明突然啊咁惊叫咗一声，事关喺遗像里面，祖明阿爸个嘴角度流一啲暗黑色嘅嘢出嚟，一直流到墓碑底，碑底嗰度有啲惨白色嘅嘢。阿福伯震腾腾咁执嗰样嘢，然之后揞住个鼻，攞到祖明面前。祖明见到，吓到面都青晒。佢睇清楚啦，系一只牙齿，牙齿上边仲带住一啲黄琴琴咁嘅嘢，仲有一啲烂肉，一股刺鼻嘅臭味窜过嚟，系尸臭。祖明个心谂。 唔到你只牙系阿爸嘅，佢嘴角流嗰啲黑色嘅唔系血系嘛？ 祖明同阿福伯对望咗下，两个人嘅身体都忍唔住喺度震。阿福伯琴晚听到佢惨叫同呻吟声，唔通系嚟自埋喺地下阿祖明嘅爸嘅？佢几时硬生生咁掹嗰只牙出嚟？祖明回放返琴晚嘅录像，完全见唔到有人影，但係就听到一声 沉闷嘅惨叫同几声呻吟，嗰啲声音忽远忽近，好似嚟自地底。苏明好惊慌咁问阿福伯： 福伯，你话究竟发生咩事呢？我嗰日见到阿爸个碑上面嗰张相有啲泪痕，佢攞嚟陪葬嗰只戒指咧，仲出现咗喺个墓碑隔篱。而家连佢只牙都出现埋。 阿福伯亦都一副惊魂未定嘅样，隔咗一阵，先至好木讷咁话： 我都唔知咩事啊，但系我谂咧，嗰边同我哋呢度应该冇咩区别嘅。从嗰啲泪痕同埋只牙嚟睇咧，可能你伯爷喺嗰边过得并唔系咁好啊，甚至俾人哋虾添啊。系唔系你冇烧啲金银衣纸俾佢啊？佢嗰边冇钱使啦，咪俾人哋虾咯。 祖明望张望福伯，跟住就话： 唔会噶，我逢系过年过节啊，嗰啲咩日子，我都会烧金银衣纸俾老豆，会拜佢噶。佢应该唔会冇钱使嘅。要唔要再烧一啲试下咧？话唔定真系得噶，试下啦。 嗱，祖明话做就做啊。隔多一阵，佢买嚟咗一大沓嘅冥币。在阿爸的墓前边咧烧咗起身，一路烧就一路念念有词。而阿福伯咧一再要求叫阿祖明今日要留低同佢守一晚，但系咧阿祖明就话系公司有事，慌慌张张就离开咗。其实佢今日边处有咩事，只系佢唔敢留喺呢一个瞓满咗死人嘅地方。好彩一直到第二日。电话冇响，但系唔知道结果嘅情况咧，令阿祖明更加坐立不安。第二日朝头早，佢都嚟唔切食早餐啫，就揸车去墓地嗰度。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